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这回对。 经典名段。 很多人在生活当中都喜欢因为某件事儿打赌论输赢，说到这打赌的对象可真是五花八门。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您的老朋友红酒。在今天的经典名段中啊，我们就要一起来听一段讲述三个人打赌的单口相声三进士。这三位究竟赌的是什么呢？嘿嘿，眼神儿。据相声大师张寿臣先生回忆，这三进士是穷不怕朱绍文先生创作出来的节目。这个段子原先在前面是三个进士吃西瓜的情节，主要揭露的是旧社会小商贩骗人的伎俩，和段子最后三进士看扁的情节联系不大，所以这吃西瓜的情节就被单独拿出来重新加工成了另一个段子。这样一来啊，整个三进士的结构就显得紧凑了许多。这个段子的语言非常简练，也基本上没有什么大包袱，可让人听起来却很有滋味。开头叙述的三个近视眼神不好的情节啊，各有不同的处理，跟石头人问道，错拿白鹅当猪油，半夜路上捡一根蛇针的情节设计都十分巧妙。到了后边打赌看扁的时候，前半部分演员都会着力刻画三个近视怕自己眼神不好被察觉的心理活动，然后都不约而同地想到要向庙里的和尚去打听挂匾的事儿。这一段从情节上看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出奇之处，但实际上这是为最后三番四抖抖响底包袱在做着细致的铺垫。虽然这一段中没有什么笑料，但演员总是会十分细心地把每一个情节都叙述清楚，并且强调三个人一个比一个细心，一个比一个问得仔细，刻画得越细致，到后来被和尚一语道破时效果才会越好。下面我们就来一起欣赏由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郭全宝先生为我们带来的这段传统单口相声三进士。 马上毛长蹄子胖，老两口子睡热炕，老头要在炕头睡，老婆还偏不让，老头拿顶门棍啊，老婆拿擀面杖，老两口子冰当邦当打了个大天亮，炕也亮个冰凉，谁也没猫着睡热炕。 这个呢就算那个热炕诗一首啊。比如说干什么都有什么规矩，这个说评书嘛，上来必须说这么几句啊，评书的这个书头。这个一个人说笑话啊，也没有音乐伴奏，不像人家那个京韵大鼓啊，什么山东琴书啊，都有这个乐器伴奏。我这呢也没弦子，也没鼓，也没有乐器，只要把嘴带来啊，这就全齐了，全行了。那么说笑话呢也得有个题目，今天我说这笑话啊叫三进士。那位就说了，你呀别说了，我们听过大戏有四进士，没听说有这三进士。嘿，您说这四进士跟我这三进士不一样，怎么呢？他这四进士啊是说过去前清的功名，什么榜眼呢、探花呀、进士啊，功名。我说这进士呢是进士眼，我说这个还不是外人，就是我们那边啊有这么个街坊，有这么老哥仨，姓李。这老哥仨呀都是进士眼，这大爷呢叫李德兴，二爷呢叫李丹兴，三爷呢叫李达兴，这么哥仨，亲哥仨。这个大爷呀他不是这个进士眼吗？啊，有一次啊他逛庙会去了。逛什么庙会啊？就是咱们北京过去啊，在永大门外头大红门，离这永大门八里地有这么一个庙会，这庙会是南顶，在我小时候有这庙会，在五月家底开。这李大爷啊逛南顶去了，一出永大门呢走了半天呢没找着这庙会在什么地方，他想打听打听道，一看呢在这大道边上啊坟地那儿有这么一个石头人，就是翁仲人，就石头人呢。坟地有这石人石马吗？石头人，他呢跟这石头人打听道，眼熟又不得力。解放大哥，南顶离这还多远呢？啊，我上南顶啊，还多远呢？你想这石头人能说话吗？问了半天，哎，你这耳朵怎么了？他这么一抬手，石头人脑袋上落着个乌鸦。这乌鸦见他这么一抬手呢，这乌鸦就飞了。这乌鸦这么一飞啊，这李大爷也乐了。哎呀，你看你这人多死呀，跟你打听道你不告诉我，哼，这你帽子让风刮跑了我也别告诉你。什么眼神这是？二爷呢？二爷呢也可乐呀。有一回他上街上买菜，买菜回来了，看见头里有一老太太呀，夹着一只大白鹅在这儿夹着。干嘛夹着一只鹅呀？他过去北京有这么一规矩，给儿子定亲呢必须给那头送个鹅去。可个也在后边一瞧，白花花。这老太太啊，哎呀，这棉花在哪儿买的？这是说这棉花挺好啊。老太太，您这棉花多少钱一斤呢？啊，大娘，您这棉花怎么买的？他那问棉花，这老太太夹的是鹅呀。他问棉花呢，人家老太太认为他跟别人说话呢，没理他。这李二爷上来两步，伸手一摸，他那夹着呢，他这么一摸，顺着毛摸的，挺滑溜。哎呦，什么眼神这是？不是棉花，猪油啊！哎呀，老太太，这猪油您怎么夹着？这不把衣裳脏了吗？这是怎么回事啊？他这手过来，这么一伸手啊，把鹅脖子攥住了，精细挺长。哎呦，藕啊，嗨，白花藕，感情，嗯，藕。他死气白赖这么一攥呢，鹅一叫唤，他撒手了。哎，喇叭，满说错了，合着。那三爷呢？三爷提起来更可乐了。怎么了？有一次啊，他听戏，晚班长散了戏回来了。那天晚班长啊，正赶下了点雨，他那阵雨就是一阵儿，下过去就完了。下了一阵雨，那胡同呢？我们这胡同正赶是芦灰地，这雨水这么一冲啊，挺干净。可是，在地下呢，有半截蛇针。在地里那埋着，针尖冲上，在电灯底下，电灯一晃啊，指点放光。这李三爷过来了， 一瞧那直放光，泛彩泥，哦，钻石哎！哎呀，钻石值钱呢，这要镶个料子倒不错。哎呀，我把它拿起来，心想拿着手指头一粘呢，把它粘起来，拿着手指头往下这么一摁，嚯！哎呀，不是钻石，蝎子！哎呀，这下遮着了我了。哎呀，遮得够呛，蝎子！电灯底这么一瞧呢，它一扎呢有个血珠啊，一瞧，哎呦，山虎啊！哎，山虎的也不错呀。哎呀，这玩意儿也值钱，一揉一片血，嗨，臭虫！完全说不对，谁说这眼神的单位是？这哥仨呢是分居令过了，一宅分三院，大爷跟二爷呀、走前街这个门，三爷呢走后街那个门。天要热时候，这哥仨晚不晌没什么事啊，坐在院了闲说话，坐在躺椅上沏了壶茶，一边说话啊一边闲谈。您看这个人他有这么一种毛病，什么毛病呢？他要有这个短处啊，他非常的护着，他不爱让人说他这点不好。其实也没人问你，这大爷说来说去啊就说到眼睛这儿了。哎，我说老二老三呐，你们看进来我这个眼睛啊倒是轻多了啊，非常的见好啊。嗯，你看咱们这喝茶啊说闲话，我这个眼神怎么见得它强了呢？你看这蚊子了没有啊？这蚊子在我眼根里这么一飞呀、我就能看出公母来。二爷那就一吭哧乐趴下了。得了您大哥，您别闹了，您这都没有的事，您这何苦呢？您这眼神您还瞧蚊子了啊？这就是前面的事儿啊，您刚一出胡同口，您让骆驼给绊一大跟头，您还吹大话了，您这是何苦呢？这是没有的事吗？行了，您这老生这儿待着吧，您那眼神还瞧蚊子呢，您这眼神准入我吗？我眼神比您强。他这么一说，三爷呢过来了。哎，大哥二哥别吵别吵别吵，是不是有话咱们好商量，谁也甭说大话，谁也甭说谁眼神好，是不是？真正要赌眼神啊，这么办，明儿个咱们口外头老爷庙挂匾，关帝庙挂匾，咱们看匾去，咱们看看他那匾是什么词儿。嗯，谁要看得清楚这个，不让他白看，咱们哥仨赌一顿饭，看得清楚看得明白这个怎么样呢？吃饭咱们赌一顿饭，吃饭的时候白吃，看不清楚瞧不明白这个怎么样？花多少钱让他请客，算他的东道。你们二位认为怎么样？大家说好了，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咱就这么办。好好好，就这样了，明儿咱们看匾行了，明儿早晨上，好好，就这么办了。好，回去回去，时间不早了，那哥俩各归各屋，都回家睡觉了。李大爷呢进屋啊，躺在炕上睡吧，翻来覆去也睡不着。怎么睡不着呢？他自己他琢磨呀，哎呀，这可麻烦了，这明儿早上看匾，我这眼神不行啊，我这眼神看不明白，花多少钱请客没关系啊，这回落他们俩人话腕儿，他磕不他说话，这我一辈子我跟他们说不出嘴去，这怎么办呢？哎呀，这事儿不好办，在这发愁，忽然间想起来了，哎，有了有了有了，嘿，我也绕着了。明儿早上看匾，这个匾什么词儿？那和尚知道。对，我呀，今儿晚上我先问问那和尚，我心里有个谱。对，他想到这儿呢，下地穿好衣裳，出了胡同啊，到老爷庙那儿打听去了。来到山门这儿，啪啪一打门。和尚，当家的，放肉。他这么一喊，那和尚出来了。 怎么呢？正赶这和尚上紫石香，在大殿那烧香，一听门外那直喊，开个山门那么一瞧，哦，李莲施主，您庙里请坐，哈哈哈，有什么事？有什么事？您呢？啊，没什么事，没什么，哈哈。哎呀，给您打搅，麻烦您了。听说您明儿这会儿挂匾是吗？对啊，明儿这挂匾啊，好。哎呀，您大喜大喜啊，同喜，没说的。跟您打听打听，您挂匾这个匾是什么词儿啊？和尚说：“义气千秋啊，这是给老爷挂的匾，义气千秋。”啊，好。哎呀，这词儿太好了啊，四个大字，义气千秋，好。哈哈哈哈。麻烦，明儿见。大爷说着呢，就回来了，往回走。这时候呢，二爷也出来了。二爷怎么回事？跟大爷是一个心理，他眼神也不跟进，他也想着打听打听，好有个底儿。二爷往出走，大爷往回来走。大爷呀，进口，二爷出口，哥俩走一碰头，谁也没看见是谁。您就知道眼神怎么样了。大爷回去了，这二爷来了，来到山门这儿，啪啪一叫门，和尚，当家了。和尚关上山门，刚到这配殿，一听外边喊，又出来了，开个门一瞧，啊、哦，施主，什么事？啊，跟您打听打听，听说明儿您这儿挂匾呢？哎，挂匾，哦，好啊。这匾什么词儿啊？义气千秋啊！哦，好，义气千秋。哎呀，这词儿还不错。哎，这二爷这人心细。哎，真格的当家的，您这个匾是什么匾呢？什么地儿什么字啊？和尚说是蓝匾金字。那匾是蓝地儿，字是金的，蓝匾金字。哦，好好，谢谢，麻烦啊，明儿见。二爷回去了，二爷刚回去，三爷来了，三爷打后街出来的，他也认为问一问好啊，哥仨都这心里嘛，来到山门这儿，啪啪一打门，和尚想今晚上我别睡了，今儿怎么那么热闹啊？开个门一瞧，啊，施主，哎，听说您啊是。我们这儿明儿打算挂匾啊，这个匾嘛是义气千秋，蓝匾金字，还有什么事您呢？啊，没什么。别看三爷年轻，三爷比那哥俩心都细啊。是，义气千秋，蓝匾金字，太好了。您这个匾，这个跟您打听打听，有上下款吗？有小字没有啊？有啊，上款是年月日，下款是信日弟子某某某贡献。哦，好，谢谢啊。哎，对了，这贡献那俩字是红的。好，实在打搅，对不起。回见。和尚说没事，我关门。和尚关上山门，回去睡觉了。这哥仨呢，睡觉没事。第二天早晨起来，老早，这三爷跟二爷就上大爷这院来了。大爷呢，正在廊子里那漱口呢。啊，大哥，你起来了。大爷说啊，起来了。老二老三，哎，屋里喝茶。二爷说喝茶干什么呀？走吧，咱们看匾去啊，今早那儿就挂匾了，赌眼神啊，咱们喝茶干什么呀？老三说对，咱们先看匾去，到那儿咱们看完了放馆，连吃饭带喝茶全有了，走。这哥仨手拉手就出来了，一出胡同，大爷一扎实胳膊，把那哥俩拦住了，站住，别往前去。哎，对了，瞧匾独眼神，离近了那么大匾，那谁看不见呢？其实啊，离那庙那还三丈多远呢，就这儿吧。哎，就这儿看，就这儿看得清楚，看得明白，吃饭白吃啊。我说两个兄弟，你们往这儿注意。哎，你们瞧，他往这儿指，其实那山门在这儿呢，他往这儿指，你们看啊，嘿，四个大字， 气千秋啊，这字写多好啊，书字体。其实大爷文盲不认识字，书字体你们看，嗯，那签字那三点水多好啊，你这不胡闹吗？签字哪来的三点水啊？意气千秋怎么样？二爷一伸大拇哥，罢了。大哥，您这眼神啊实在是比以前强了，意气千秋看挺真。可以解，您想那么大的四个大字要看不清楚，那还算眼睛吗？您怎么办？您把这匾瞧一瞧，什么地儿什么字您瞧瞧。大爷瘪了，没问呢。啊，那不管，哎，不管像话吗您呢？总得管呐。您看这匾是蓝的，蓝匾字是金的，是蓝匾金字。怎么样大哥，我这眼神比您强得多吧？三爷过来了，罢了。大哥二哥你们哥俩眼神都不错，意气千秋蓝匾金字看得挺真。可以姐，意气千秋那么大字好看，蓝匾金字这也算不了什么。你们哥俩把上下款小字念念，看看小字是什么。你们来来，这哥俩全瘪了。怎么他们哥俩都没问呢？那不没提那什么没提啊？瞧我的吧，上款年月日，下款信氏弟子某某某贡献。哼，贡献那俩字是红的。怎么样大哥二哥，就是我瞧得真，小字我都瞧明白了。我白痴啊，你们哥俩谁请客？大爷乐了，哈哈哈，对，好，咱们哥俩白痴，让您二哥花钱请客。二爷不愿意啊，哎，那不对，大哥凭什么我请客呀？您就看了意气千秋了，蓝匾金字是我看的呀，我们哥俩白痴，您请客呀。大爷说不能，我一袋也不给，我先看的。二爷说非得您花钱，我不给。这三人叮咚无私打起来了。这么一吵一嚷啊，那和尚啊出来了，开门一瞧，哇，还昨儿那三位啊，怎么回事这是？赶紧跑过来一张二胳膊，三位三位三位，因为什么？大爷一瞧人来了，赶紧就把和尚揪着了。啊，警察老爷您来了就好办了。哎呀，阿弥陀佛！哦，当家的和尚来，那好办了。哈哈哎，那太好了，我们打赌赌一顿饭，问问您，您这儿是不是挂匾？和尚说挂匾呢，是不是意气千秋啊？和尚说对啊。二爷说是蓝匾金字吗？和尚说没错啊。再说上下款年月日信氏弟子某某某，这都对不对啊？和尚说完全对啊。再爷说我们哥仨谁赢这顿饭？到底是谁白痴？和尚一听乐了，哈哈哈哈，哎，三位施主，你们来得太早了，我这匾还没挂呢。啊！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郭全宝先生表演的《三进士》。值得一提的是啊，《三进士》这个段子并不是讽刺进士演的段子，而是利用这三个进士演的人的护短举动来告诫人们，做任何事儿都不要袒护自己的缺点。如果在表演中一味的在这近视眼上找包袱，突出生理缺陷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聊到这儿呢，本期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为您带来一首来自那英的《雾里看花》。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愿开心快乐伴随您的每一天，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你能分辨这变幻莫测的世界？飘走云飞，花开花谢，你能把握这摇曳多姿的季节？烦恼最是无情也，小雨欢颜，难道说那就是情？是假，那一句是情词。